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课本请翻到第八页。讲义翻到讲义四的第二页。如炫异人、炫异众相，或法毛、轮、风、音、俱胜，或复青黄赤白等相，差别现前。人一明意境眼境三相遇，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鬼二炫异众相遇。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证明欲说。如炫异人、炫异众相，就如同炫异者因为疫病见到种种差别的异象现前，或法毛、轮、风、音、俱胜，或复青黄赤白等相，差别现前。这是举例说明，由炫异所见，有众多的差别相现前。俱胜就是胡麻子的意思。依他起相，当知异耳。鬼二炫异众相遇，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举法同遇，依他起相，当知异耳。炫异人所见炫异众相，是由眼根及疫病等因缘所生，所以比喻为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相。又因为有疫病为缘，所以是杂染的依他起相。又举法毛、轮、风、音等众多差别相来比喻依他起相，是由不同杂染种子为清因缘所生，所以有众多的差别相。我们看讲义四的第二项，为炫异人似毛轮相，非实似实故，欲依他起，非有似有，当知异耳。炫异人认为所见的似毛轮等相是真实的毛轮的自体存在，但是在近眼的人看来，实在是没有这些相的。依他起相也是如此，在众生的虚妄分别心中显现是似有的，可是在根本无分别智中是没有的。如近眼人远离眼中炫异过患，即此近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人一明意近眼近三相遇，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鬼三近眼本境遇，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证明欲说。如近眼人远离眼中炫异过患，譬如眼睛无病的人，清净的双眼没有炫异病的过患，即此近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此清净的双眼本来自性所行的境界，就是没有错乱的境界，也就没有炫异众相的显现。圆成实相，当知一耳。鬼三近眼本境遇， 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此二与法同一。圆成实相，当知一耳。净言所行的无有错乱的境界，就是圆成实相的空相。好，请看讲义四的第三项。未比净眼本所行净，青黄等色自性清净，无毛轮等炫异过幻，圆成实性当知一耳。自性清净于依他起无所执性，比净眼所见是所行境界本来的青黄等色的相貌，因为是真实相，所以说它是自性清净，没有由炫异过幻引生的毛轮等炫异众相。圆成实相也是如此，于依他起相上远离了遍计所执相的颠倒，而显现的空相就是圆成实相。那到这里圆成实相解释完毕。那么眼培法师在解真密经语体释中说，这个譬喻用炫异即是过幻来比喻遍计所执相，似乎不合法。因为一般定义遍计所执相，多是从在依他起相上升起了错误认识的相，称名为遍计所执相。譬如说在黑暗中看见绳子而误认为蛇，绳子是依他起相，蛇是错误的遍计所执相。如此而说，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寓意由炫异引生过幻，第二念分别意是执着实有毛轮等自性来比喻遍计所执相，就比较相合。但是从经文来看，由炫异过幻的遍计所执相升起炫异众相的依他起相的义理，与经文比较相顺。如此则前面的所说的第二种寓意，炫异即是过幻，比喻由遍计所执相所熏成杂染种子生成依他起相，就相合了。事实上来说，杂染的依他起相与遍计所执相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众生的虚妄分别心中，不能够认知依他起相，就成为遍计所执相。同时又在阿赖耶识中熏成了遍计所执性的杂染种子，等待因缘和合升起现行，就是依他起相。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善男子，譬如清净钵之家宝，若与清染色合，则似地清大清牟尼宝相。由邪直取地清大清牟尼宝故，祸乱有情。 心二喻，依譬喻来说明三相，分成两科。第一科人一，明意境眼境三相喻，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人二，郭之家宝四世喻，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广变四喻，以青色、赤色、绿色、黄色、染色郭之家宝的四种譬喻来分辨三相。又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紫衣，青色相应喻。善男子是佛称呼等等菩萨。下面的文分成五段。譬如清净郭之家宝，这是第一段文。郭之家宝在导读上面说是水晶，或者说是玻璃。生命解脱经说是琉璃，那我们就采用玻璃这一个名词，大家比较熟悉。清净郭之家宝就是透明的玻璃，没有杂色。古代的人有时候将透明称名为白色，白色就是没有颜色的意思。经上说清净郭之家宝是比喻由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相。若与清染色合，这是第二段文。清染色是说青色是杂染色，在经中说它比喻言说习气。清净郭之家宝本来是无色的，如果与青色和合相应，就被杂染成似青色显现。虽然似青色显现，可是清净郭之家宝的本体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清净无色的。原策书说这一段文是说明依他起与言说习气相合。言说习气就是言说种子。依他起相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在世间安立假名来全表依他起相的自性相与差别相，乃至未令随起言说。前面经文说这个就是辩计所执相，亦是在言说上辩计分别，熏成种子就是意识的言说习气，则似地清大清摩尼宝相。这个是第三段文。地清在生密解脱经翻译为因陀罗清，就是天地世清，也就是最尊贵的青色的意思。大清虚空又名为太虚空，或是称为大空。传说太虚空是青色的，所以又称名为大空清，简称就是大清。摩尼宝的摩尼是珠的意思，摩尼宝就是指如意宝珠。此珠的颜色并不决定。郭之家宝 与青染色盒，显现出相似于青色的莫尼宝珠像的相貌。原册书说这是比喻依他起，应该就是杂染依他起像的意思。当明言种子现行时，虽然是属于虚妄分别所设的诸事，可是却显现似乎是离心之外另有自体的存在。由邪执取地清大清摩尼宝布，这个是第四段文。由于青染色的波支迦宝的相貌与地清大清摩尼宝的相貌相似，于是心中升起了错乱的认知，只取青染色的波支迦宝为真实的地清大清摩尼宝相。经文说这是比喻由于心中有无明的邪执，而于依他起相上升起了遍计所执相的邪执，而清净波支迦宝上相似于地清大清摩尼宝相的相貌，永远都是不真实的。这是比喻在依他起相上四现的遍计所执相，永远都是不真实的。这个就是圆成实相。祸乱有情，这是第五段文。原册书说这是比喻邪师将自己的执取为有情说法，使令有情的心也随之错乱，于依他起相上升起实有遍计所执相的知解。好，看讲义四的第四项。文有五节，意涵四种，意欲三性。这一段经文分成五段，可是经文所含的义理只有四种，而经文的主旨是要比喻三自性。文五节者，一清净波支迦者依他起。好，五个段落的经文分别是：第一段文清净波支迦宝，这是比喻依他起相；二若与青染色合者，欲言说习气，此名依他起与言说习气合。第二段文若与青染色合的青染色是比喻言说习气，清净波支迦宝与青染色合是比喻依他起相与言说习气相合。怎么说呢？就如前面所说，依他起相本身是没有名字，而意识于依他起相上安立种种假名来全表其自性相与差别相，乃至随起言说。由于意识在名言上周遍嫉妒分别，就与阿赖耶识熏习成遍嫉所执相的言说习气。三即是地清 大清等者欲依他起，由我法分别，名言种子立故，虽在内室而似外现。第三段文则似地清、大清、牟尼宝相，也是比喻依他起相。由于在五蕴上安立我的假名，在诸法上安立诸法的假名，于是意识在假名上嫉妒分别，熏习成遍计所知相的名言种子，等待因缘和合即升起现行的依他起相。此依他起相的我相我法，此依他起的我相法相的字体是是，可是由于虚妄分别的力量，而四事离心事之外，另有字体的境界显现。所以说，虽在内室而似外现。四，由邪直取地心等者，此欲由邪直故，直为实有。第四段文，由邪直取地清、大清、牟尼宝故，是说在清净波之家宝上，由于清染色合而显现四地清、大清、牟尼宝相的相貌。由于邪执取的缘故，就执着认为是真实的地清、大清、牟尼宝相，比喻在依他起相上，由于假名安立自信相与差别相，邪执实有遍计所知相。五，惑乱有情者，此欲邪师将其所执惑乱有情令生实解。好，第五段文惑乱有情是比喻邪师自己执取实有遍计所知相，然后又安立学说，将错误的认知教导有情，使令有情也迷惑，也执取实有遍计所知相。这个是文有五节。意涵四，准下合文寓中有四。经文含有四种义理，依下面经文的举法同喻、合法为准则，这个譬喻合有四法。一，波之家者欲依他起。第一种寓意，清净波之家宝比喻依他起相。二，与清染色合者欲名言熏习与依他合。第二种寓意，清净波之家宝与清染色合比喻依止依他起相，假名安立自信差别，由意识遍计分别熏习成名言习气种子。三，由邪执取等欲彼能执。第三寓意，于四地清、大清、牟尼宝相，由邪执取地清、大清、牟尼宝故，比喻在依他起相上 升起了能直取遍计所直向的邪执。这里要注意的是，这里比喻的是能直心，而不是所直向。四，即彼所执情有理无欲缘成时。第四种寓意，在清净波之家宝上，邪执取的真实一心大清牟尼宝的相是不真实的，永远没有自体相的。比喻依他起相上邪执取的遍计所执相是不真实的，永远没有自体性的。好，这就是缘成实相。遍计所执相只是有情虚妄分别心中的妄执有，在真实的道理中，它是无有自体存在的，所以说它是情有理无。言义三者，经文说波之家宝玉的主旨有三个，为清染色合乃至祸乱有情欲所执性。波之家宝欲依他起，无时地清欲缘成时。第一是说，经文从若与清染色合到祸乱有情，这是比喻遍计所执相。在本经定义遍计所执相，是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所以从经文与清染色合，是比喻依他起相上安立假名，熏习成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乃至经文由邪执取地清大清牟尼宝故祸乱有情，是比喻依他起向上遍计所执向执，都涉属于遍计所执向。其实杂染的依他起向本身就现似实有自体的错乱相，虽然从它是种子因缘所生这一方面说它是依他起相，但是另一方面说，在有情的虚妄分别心中，由于无明无法认知它的相貌，自然错误的认知成实有自体的遍计所执相。第二是经文说的清净波之家宝，比喻一切法原生自性的依他起相。第三是在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经文的义理可以推知，清净波之家宝上所有四地清大清牟尼宝相的相貌，永远不会是真实的牟尼宝相。就比喻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永远没有真实自体的缘成实相。下三色欲皆具诸意 准此因之。经文在青色相应喻以后，又有赤色、绿色、黄色三种譬喻，与青色相应喻一样，都具有以上所说的意义，所以参考青色喻就可以了知。譬如清净或之家宝者，此出宝体，此处无名，故不翻之。经文中说譬如清净或之家宝，是说明宝的字体是或之家，在汉地没有对应的名称，所以经文就直接音译，并不意译。应诗经音云，此云水玉，或云白珠。应诗经音中解说它是水玉，水玉就是水晶，颜色如水，坚硬如玉，就称为水玉，或者又称为白珠，是白色透明的珠宝的意思。生密经云，清净琉璃者，一家别故。在生密解脱经中就翻译为清净琉璃，与波之家不同，因为翻译者不同，所以翻译的也不一样。琉璃宝就是发光的青色宝。若依俱舍，妙高山王四宝所成，为金、银、废琉璃、波之家，此波之家即当赤色。依俱舍论说，妙高山就是须弥山，是由四种宝所成就的。北面是金，东面是银，南面是琉璃，西面是波之家。那么这里说的波之家就是赤色宝的意思。那么从俱舍论这一段文，我们就可以知道琉璃与波之家是不同的宝。又即比云，日轮下面波之家宝火珠所成，月轮下面波之家宝水珠所成。又在俱舍论第十一卷说，日轮就是指太阳，下面就是朝着地球的这一面，它是由波之家的火珠所组成的。火珠的意思就是能发出热量及光芒的意思，表示是赤色的波之家宝。月轮是月亮，它朝着我们的一面是由波之家水珠所组成，水珠是冷如水而能够发光的意思，表示是白色波之家宝。准此等文，其波之家亦具重色。由以上所说的文可以知道，波之家宝本身就具有众多的颜色。在佛学大辞典说，它有紫、白、红、碧四色。慧灵音译中说，它有黄、碧、紫、白四色。今于此经，且举白色以对四色，由此下文不说白色。在解生密经中说，清净波之家宝是白色宝，也就是无色透明宝的意思。然后下文用青、赤、绿、黄四色与白色宝染色相合来解说，因此下文的四色就没有白色了，不能说白色跟白色相合。 若与侵染色者，名色转变，为波之家与青色合，即似地青、大青、牟尼宝相。经文说，若与青染色合，是说清净波之家宝本来无色，如果染成青色，看起来就与碧青色或大青色的牟尼宝相的相貌相似，容易引生邪执。地青等者，为天地世青及大青。地青就是指天地世使用的青色，是最尊贵的青色。大青就是虚空的青色，有一句成语说雨过天青，就是指大青。牟尼宝者，此云如意珠，即说波之家名为如意，或可所似地青等，即是牟尼。牟尼宝在汉语翻译为如意珠，可以解释说波之家为如意，本来没有颜色，如与青染色合，即似青色，如果与赤染色合，即似赤色，所以说为如意。又或者可以说与地青等波之家宝所相似的如意珠，就是牟尼宝。由邪执等者，显诸世间，执似为实，为他宣说迷乱有情。经文说，由邪执取地青、大青、牟尼宝故，祸乱有情的意思，是要显示世间人邪执似青色牟尼宝相，为真实青色牟尼宝。然后又为其他人说，以致其余有情心也迷乱，就比喻世间聪明人由于无明故，于杂染依他倾向上，遍计邪执为遍计所执相，然后又为其余有情宣说来祸乱有情。此意说云，阿赖耶识由我法执习气力故，便似我法，诸有情类之为使我祸乱有情。据实波之家上无实亲等，于赖耶上无所知性，因之一耳。波之家宝青色相应喻的意思是说，阿赖耶识由于我法执习气力故，便似我法。从这句书文看，清净波之家宝就比喻阿赖耶识，它是依他起相。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由我执与法执熏习成我法二执的习气种子。这是经文所说与青染色合。我法二执种子因缘和合，即便似实有我法的杂染依他起相显现。所以经文说，则似地青、大青、牟尼宝相。诸有情类之为使我祸乱有情，有情于似我似法向上遍计邪执，为有使我使法的自体存在的遍计所执相，又为他说祸乱有情。所以经文说，由邪执取地青、大青、牟尼宝故，祸乱有情。据实波之家上 无时清冷，于赖耶上无所知性，因之一耳。事实上，波之家宝上并没有邪执的真实地清、大清、牟尼宝。同理可知，在依他起的阿赖耶识上，并没有遍计所执相邪执的实我实法的自体。好，这个就是圆成实相。好，看下面的经文。若与释然色合，则似琥珀牟尼宝相，由邪执取琥珀牟尼宝故，祸乱有情。鬼依广遍四欲，分成四颗，这是第二颗。此二赤色相应欲，如果清净波之家宝与释然色和合相应，则波之家宝就显现相似于琥珀牟尼宝珠相的相貌。世间人即于此相似琥珀牟尼宝相上邪执取为真实琥珀牟尼宝，并由此而为他宣说祸乱有情。若与绿染色合，则似摩罗杰多牟尼宝相，由邪执取摩罗杰多牟尼宝故，祸乱有情。鬼依广遍四欲，分成四颗，这是第三颗，紫三绿色相应欲。摩罗杰多就是绿色宝。波之家宝与绿染色和合相应，就显现出相似于绿色牟尼宝珠相的相貌。世间人即于此相似相上执取为真实绿色牟尼宝，并为他说祸乱有情。若与黄染色合，则似金相，由邪执取真金相故，祸乱有情。鬼依广遍四欲，分成四颗，这是第四颗，紫色黄色相应欲。波之家宝与黄染色和合相应，则似金色牟尼宝珠显现，即于此相似金色相上执取为真实金色牟尼宝，又由此宣说来祸乱有情。我们看讲义四的第五项。赤色相应欲，深密经云，至赤色中即出赤波头摩尼宝光明现前。波头摩尼在 Cβ 大正藏中是波头摩，没有尼字。我怀疑原册书多刻了这个尼字。波头摩是红莲花的意思。解深密经的赤色相应欲中的琥珀摩尼宝，在深密解脱经中翻译为赤波头摩牟尼宝，就是红莲花色牟尼宝珠的意思。绿色相应欲中摩罗杰多此处无名，故不翻之。有说此云煞色宝，由此宝故煞一切色尽坏故，一深密经但言绿色。在解深密经绿色相应欲中的摩罗杰多一词，在汉地 没有相应的名字，所以为取音译。佛学大辞典中说它是绿色宝，又有说在此地称名为煞色宝，煞是摧毁的意思。此宝的颜色极美，与其他颜色相比能够超越一切色，所以称名为煞色宝。在《深密解脱经》中就直接翻摩罗杰多为绿色。黄色相应喻与《深密经》有差别者，此云金相，彼云金色牟尼之宝。在黄色相应喻中解《深密经》与《深密解脱经》翻译的差别是，解《深密经》翻译作金相，金相可以解作是黄金之相，也可以解作金色牟尼宝相。而在《深密解脱经》中翻译作金色牟尼之宝，与金色牟尼宝相的意思相同。后三种喻准出可知。四种譬喻中后面的赤色、绿色、黄色相应喻，比喻三自性的义理，就参考前面第一项青色相应喻就可了知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如是德本，如彼清净波之加上所有染色相应，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当知一耳。然二波之加宝四世欲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鬼二举法同欲，将波之加宝四世欲与三字相法相合。我们先看讲义四的第六项。举法同喻，合上四义即分为四：一合种子，二合相执，三合依他，四合成实。举法同喻这一科的经文与上面广遍四喻的经文所含的四种义理相合，就可以分为四段文。第一段文合种子，即名言熏习与依他起相相合的意思。第二段文合相执，与遍计所执相现行执相合。第三段文和依他，与依他起相相合。第四段文和成实，即与圆成实相相合。此之四义于前喻中文虽有五，义合有四，故以四义合上喻文。在前面波之加宝四世喻中，每一种喻的经文虽然分为五段，可是譬喻的含义只有四种，所以现在举法同喻这一段经文就依四种含义来合法上面的譬喻文。然此四义自有两说，一云初一直缘，次三如次欲其三性。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含的四义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说法是，第一段文和种子是和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 其余的三段经文自立比喻，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一云：初二欲所执性，有种现执成所执故。第二种说法是，第一段文与第二段文都是比喻遍计所执相，第三段文是比喻依他起相，第四段文是比喻圆成实相。原因是有种现执成所执故。由于遍计所执言说习气种子，现行成为遍计所执相执的缘故。注意，这里不是说妄执种子生起遍计所执相，而是说妄执种子生起遍计所执相执。执着是心所法，是依他起。执着的颠倒相才是遍计所执相。鬼二举法同喻分成四颗，这是第一颗子一和种子，如是如上面所说四事喻。德本，我称呼菩萨名字，如彼清净或之加上所有染色相应。上面譬喻经文所说，譬如清净或之加宝，若与青、赤、绿、黄染色和合相应，是比喻什么呢？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当知一耳。意是在依他起相上安立假名全表其自性相与差别相，乃至随起言说。由于意识遍计，在阿赖耶识中熏习成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种子。我们再看讲义四的第七项。位于波之家上所有染色相应异故，波之家上四青色相现。如是由依他上妄执种子为因缘故，于赖耶上四色身等依他相现。譬喻中说，清净波之家宝与青、赤、绿、黄染色和合相应，于是在波之家宝上显现四青、赤、绿、黄色牟尼宝相的相貌。这是比喻由于在依他起相上安立假名，意是遍计熏习成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种子。当因缘和合时，此阿赖耶识中的妄执种子即现行为四色身等境的依他起相。演培法师在解说中他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认为玄奘法师的译文有法喻不齐的过失，就是说译文分为五段，就应该全表五种意，可是却说含义只有四种。于是演培法师提问说，四青色是比喻什么呢？好，就是说经文里的这一句，则四地青大青牟尼宝相，这一段文在举法同喻的经文中 并没有作为比喻，所以他认为玄奘法师应该将译文分为四段，将其中的第三段文则四谛清大清牟尼宝相与第四段文由邪直取谛清大清牟尼宝故合为一段文，这样就成为四段文来全表四种意。这是演培法师的说法。我们如果回去看讲义四第四项原册书文来比较，就是第二页文五节跟意涵四，来比较文五节与意涵四，的确是在意涵四这一段书文中就没有文五节这一段书文中的第三项即四谛清大清等者这一段文。可是我们看现在第七项的这一段原册书文，有波之加上四青色象限的文，就是经文则四谛清大清牟尼宝相的意思。由此可知，举法同喻的经文确实没有则四谛清大清牟尼宝相的合法的喻文，但是原册书中就将它并入和种子这一科解说了，就解决了文有五节意涵四种的问题。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如彼清净波之加上所有谛清大清琥珀摩罗杰多金等邪执，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执，当知一耳。鬼二举法同意分成四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和现行执。邪执是将清净波之加宝与清等染色和和相应显现的四谛清大清等牟尼宝相的相貌颠倒执着为真实谛清大清等牟尼宝相，就比喻将妄执种子现行的四色身等依他起相颠倒执着为实有而成为遍计所执相。注意这里科判说是和现行执，并不说和遍计所执相。记得前面讲义四第四项的意涵四种的第三种意，是由邪执取等欲彼能执。好，在前面也提醒各位说这边讲的是能执心，也说是和现行能执，因为前一颗子一是和种子，种子现行必定是依他起相，绝对不会是遍计所执相。在依他起相上妄执为实的颠倒相才是遍计所执相，所以种子生起来的是什么？是遍计所执相执。我们看讲义四的第八项，为由前说执种子故能生依他四色等相，由现执故执彼为实。 由前一颗子衣和种子中说，阿赖耶识中妄执种子现行，能升起四色声等依他起相，这个是所变记。由现行的邪执心，这个是能变记。能变记、变记、所变记，执着所变记的依他起相为实有，就成为变记所执相。由此亦故，此上二段亦显三中变记所执。好，子衣和种子这一颗说明变记所执相，言说习气种子。子二和现行执说明变记所执相执。所以此二段经文的义理合起来，就说明了三四相中的变记所执相。好，再看下面的经文。如彼清净波之家宝，依他起相当知一耳。鬼二举法同欲，分成四颗，这是第三颗子三和依他起。清净波之家宝比喻依他起相，这里说清净是说依他起相上本来没有安立假名的意思。好，看讲义四的第九项，为窝之家及四亲等，如是依他由种子故，四色声等种种象限。青色窝之家宝虽与青等染色和和相应，但是它本身仍然是清净波之家宝，并没有变成真实的清等色的牟尼宝，它只是四清等色现，由邪执故而执为真实清等色的牟尼宝。就像依他起相虽由妄执种子现行而显现，但是它并不会变成实有，它只是四实有色声等种种象限，而是由众生的邪执故而执着为实有。依他起它本身仍然是原生自性，是因缘生法，不会由于我们的邪执它就变成非因缘生法。来看下面的经文。如彼清净波之家上所有地清、大清、琥珀、摩罗杰多、真经等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性。鬼二举法同欲，分成四颗，这是第四颗子四和圆成十，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重举前欲，将波之家宝四世欲中的和圆成十相的譬喻再予说明。譬如清净波之家宝如果与青、赤、绿、黄染色和和相应，则四地清、大清、琥珀、摩罗杰多、金相的相貌显现。此相四相上，从无始至未来，无论何时，都没有邪执的真实的地清、大清、琥珀、摩罗杰多、真经牟尼宝的自体性，这个就是无有真实的意思。此无有真实自体性所显现的性质，就是无自性性。 好，请看讲义四的第十项。于或之加上无实亲等，名无有真实，亦名无自信性。对于无有真实与无自信性有两种解说，这是第一种解说。在清净或之家宝与亲等染色合，只有四亲等牟尼宝相的相貌，无有挟持着的真实亲等牟尼宝自体性，就称名为无有真实，同时也称名为无自性性。或可无真实者遮亲等实，无自性性者虽无亲等实而有或之加性。这是第二种解说，无有真实是遮止或之加上有真实亲等牟尼宝的自体性，而无自性性是说或之加上虽然没有挟持的真实亲等牟尼宝的自体性，可是或之加上永远没有挟持的真实亲等牟尼宝的自体性所显现之性，这是有的，就是或之加的真实性。再看下面的经文，即依他起相上，由遍计所执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性，圆成实相，当知一耳。此四和圆成实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释法同喻。如同波之加上永远无有挟持的真实亲等牟尼宝的自体性，依他起相上挟持的遍计所执相也是永远没有真实自体性，此所显之性就是无自性性，也就是圆成实相。请看讲义四的第十一项。于依他上无有所知使我等性，即此名为无自性性。或可于依他上无有所知时而有无自性性，而如同前面第十项所说，无自性性有两种解说。第一种就是依他起相是以因缘所生法为自体性，并没有遍计所执的实我与实法的自体性，这个就是无自性性。第二种是说依他起相上无有遍计所执的实有自体性，但是空去遍计所执相所显现的真实性是有的，这由空所显之性就是无自性性，也就是圆成实相。于常常时及恒恒时者自有两事。好，经文中所说于常常时与恒恒时有两种解释。一云一前前无故说常常言，于后后无故说恒恒言。好，第一种解释是说从现在的时间往前面过去推寻，再往前推寻，都寻求不到起始点，所以经文说于常常时。又从现在的时间往后面未来时来寻求，再往后寻求，都寻求不到终止点，所以经文说 于恒恒时。一云，显无有真实，故说常常实。无自性性，故言恒恒时。好，第二种解释是配合经文后面的无有真实与无自性性的义理来解说。所以前面经文说于常常时，就配合无有真实；说于恒恒时，就配合无自性性的解说。到此，人二波之家宝四世喻讲解完毕。原策书在此处又提出了问题来讨论。我们看讲义四的第十二项。问：此三性与七真如如何相摄？好，提问说：三自相与七种真如互相摄属的关系是如何呢？解云：如成为是第八卷说。比云：如是三性与七真如云何相摄？解释说，在《成为是论》第八卷中有讨论三自相与七真如相摄的问题。七真如者，先解说七真如的定义：一、流转真如，为有为法，流转实性。好，第一种是流转真如，为有为法，流转实性。原策书注解有为法说，有为有二种：一、四相所为，故名有为；二、烦恼所为，故名有为。此即烦恼所为。为是造作的意思，有为就是有所造作，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具有生、住、意、灭四相之法，名为有为法。如果依此定义，则一切有漏法、无漏法，只要有生等四相，都包含在内。第二种是由烦恼所造作之法，名为有为法。好，依此定义，就只包含有漏有为法了。而在此处的有为法，是指第二种由烦恼造作的有漏法。流转实性也可以做两种解说。第一种是流转即是实性，众生由于烦恼造作有为法，而生死流转不断，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就称为流转真如。第二种是流转不离实性，众生在生死流转的有为法是不离真如实性的。在《解深密经分别于其品》说，流转真如是一切行无先后性，意思是观察众生在生死流转一切行中，在时间先后上往前寻求是没有起始点的，所以说无先；往后推寻是没有终止点的，所以说是无后。生死流转诸行无先后性，就是流转真如。二、实相真如，为二无我所显实性。第二种是实相真如，解深密经称为相真如，为一切法普特伽罗无我性及法无我性。二无我所显实性，就是普特伽罗无我性与法无我性。 外道执着在五蕴生命体中，或是在五蕴之外，有一个真实长恒不变的主宰者，我，在五趣生死中流转，烁烁取得不同的生命体，就称为普特伽罗我见。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普特伽罗我的存在，去除此我见所显的真实性，就是普特伽罗无我性。法无我性是说万法本来无有名字，于万法上假立名字来全表万法，众生于假名上执着有言说自性的实体存在，这是法无我执。去除此法我见所显的真实性，就是法无我性。三，唯是真如，为染净法唯是实性。第三种是唯是真如，解深密经称为了别真如，为一切行唯是事性。事的自相就是了别，所以唯是真如又称为了别真如。一切行指一切有为染净诸法，一切有为法都由阿赖耶识摄持的种子为清因缘而生起，能了别的心心所法是事的自体与相应法，所了别的色等境界也是事所变现法，所以可知一切有为诸行皆不离事。当一念心事升起时，如果不能了知为事为性，就熏习成杂染种子，将来因缘成熟得到生死流转的杂染果报。如果学习佛法能够了知一念心为事，就熏习成清净种子，将来就得到涅槃还灭的无漏清净果报。所以说心染故众生染，心净故众生净。由此可知染净诸法唯是实性。圆彻书注解说，今此所取能观染净唯是观智，即是真如。这里说唯是真如是指能观察染净诸行的智慧，即是真如。四，安立真如，为苦实性。第四种是安立真如，解深密经说为我所说诸苦圣地，所以安立真如就是生死流转杂染法的苦地真实性。苦集灭道四圣地都是佛所证觉的最清净法界，用语言文字等流安立真实不虚的道理。因为四地中第一个是苦地，所以就特别称苦地为安立真如，来全表四地是佛所安立的义理的意思。五，邪行真如，为即时性。第五种是邪行真如，解深密经说为我所说诸极圣地。邪就是指烦恼，行是指由烦恼所造作的业行，所以邪行就包含了烦恼与烦恼造作的业行。因此邪行真如是说由极地为因，必定将引生苦地之果，这一切染污行也都不离真如，这个是极地的真实性。六，清净真如，为灭实性。第六种是清净真如， 铁生密经说，为我所说，诸灭圣谛。灭谛就是诸法实相的即灭涅槃，它远离烦恼、苦痛、生灭等相，所以说是清净真如。七正行真如为道实性，第七种是正行真如，铁生密经说，为我所说，诸道圣谛。道谛就是正行，由修习正行为因，即能证悟灭谛之果。这一切正行亦不离真如。以上虽说七种真如，这是从七种不同的义理方面来说明真如，实际上只有一种真如的字体。此七实性圆成实摄，根本厚德二智禁锢。这七种真如，从真实性而言，都是由圆成实性所摄属的。因为实相为是，清净三种真如是根本智的所缘境，而流转、安立、邪行、正行四种真如是厚德智的所缘境。随相摄者，流转、苦、集三、前二性摄、妄执杂染故，于四皆是圆成实摄。如果从法相分别，则流转、苦、集三种真如，都是生死流转相，就由遍计所执相与依他起相所摄。原因是妄执杂染故。此三真如，如果从妄情所执而言，就属于遍计所执相；如果从他们自体是杂染性而言，就属于依他起相了。其余四种真如是无漏清净相，都是不颠倒相与圣智的境界相，所以是圆成实相所摄。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在这讲义是第三页，然后第四项，它刚好最后面这两句哦，此意说云：阿赖耶识有我法，执习气力故，便是我法。诸有情类执为实，我惑乱有情。想要问一下，因为他说有我法执习气力故，便是我法，所以他是现行的依他起。那他这个我相我法，在实际上他有刚好可以对应的东西吗？ 就是五蕴啊， 所以他不那个我像他不是讲的那个是指第七世， 这边是讲的是由于意识的边界所致，第七世的你感觉得到吗？对，所以这边讲的是第六世在语言文字上的边界所致。我们前面边界所致像定义是怎么定义的？你有书可以看一下。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第七世有言说吗？那不是在讲第六世吗？ 所以无法是讲语言文字的部分。 第七是有什么词？ 他是只举第八次的那个 有具证性的我法二字， 嗯， 对不对？那第六式呢？有具证性的跟分别性的我法二字。那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定义的时候怎么定义？说八个式的变计是怎么定义的？又变又记是哪一个？第六式。哎，变而不记是哪一个？ 是那个又横又省那个、这个吗？ 就是它分成四种说法。 嗯， 又变又记，变而不记。寂而不变，非变非寂。第七是有寂，但它不变，是不是？它是执着第八识，见分为我嘛，它不变一切法嘛。 嗯， 所以它不能在一切法上寂度分别嘛。它有寂度分别，但它不是在一切法上寂度分别嘛。所以我们只说它是变寂的种类。对，前面有讲过吗？ 有、嗯。 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